等了一段時間，咁咧就土白咧就呢個塞車，咁大家都知道啦。呢、這個紅隧就聽日五點鐘通車，咁就不遲不早，偏偏就喺區議會選舉之後就順利修復喎，講都唔信啦，係嘛？ 即係話佢自編自導自演嘅戲嚟， 肯定係啦。我成日都話你嗰啲嘅收費站受破壞，一個方法解決唔收錢，即係係嘛？使乜要封成兩個禮拜啫？ 喂，而家有人攞到啲錄影片段，咪話嗰啲個個破壞收費站嗰啲咧，都有個燈喺度， 有盞燈係嘛？ 係啊。 不出奇，我覺得就因為啲手法啊，咁樣同一時間大規模破壞呢個紅隧咧，都唔係容易嘅。其實 你擺低錢俾我哋兩條友咧，話唔會拉我哋咧，你叫我破壞咧，我哋係麻麻地嘅啫，我都唔識搞。 我哋破壞嘅時間仲長過警察圍困理大嘅，可能成個禮拜都未破壞得到啊！我哋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嗱，今次咧就選舉就海嘯，民意海嘯。咁我想問阿土咧，你自己事先個估計係點？ 係咪我估300咯？ 300萬你估到？ 唔係，我估300個位職位， 即係過半數。你 其實我就好簡單嘅啫，我就用450幾，我唔記得咗有幾多席噶啦，因為已經冇選幾屆啊嘛。總數原來係450幾噶嘛。咁、我就用 415啊。 我就係2/3， 對家就佔299嘅。 我估大概係6-7成到咧，應該係掂嘅。因為你記唔記得我喺你嘅節目又好，我自己嘅節目好啦，我都話喂，其實有兩對腳咧，肯行下咧。都好大機會贏噶啦嘛！ 嗱，我就當時我就估60%嘅投票率，咁啊250萬人投票，咁咧就選票就贏，咁啊議席究竟贏唔贏到咧，我都心大心細，即係話總議席啊，可唔可以多過建制派咧？咁我就估200-200咁樣，我當時我都係咁估計。咁、但係去到我睇咗上半週嘅投票率咧，我就知道海嘯嚟啊！真係， 梗係啦，朱豪組你唔知啊，7:30嗰啲咧都排過半鐘。 我自己嗰個選區就從來都投票咁多年都唔使排嘅，咁嗰日我自己都排咗一個鐘。 係啊，我見到你 Facebook 啊， 係啊， 又影埋啲 嗰啲咁啊 幽靈選民 啊，係啊，喺呢、這個一睇就知啦，個樣成個農民，呢、這個珠三角農民咁嘅人就住喺呢個嘅我自己嘅選區，咁你可想而知。 大坑係嘛？你嗰度啊？ 我嗰度北角寶馬山選區，咁、咧就呢、這個我自己諗。估唔到嘅，我相信譚鐵牛都估唔到嘅，就係、是、個投票率去到71%， 因為大家都估計嗱，只要我哋啲選民唔好關注地區事務，好似立法會咁用政治議題， 60%咯， 就60%到啦， 58%啊嘛，立法會 係嗱，我最初嘅估咧就係、學你話齋 minimum 都60%啩，咁嘅浪潮起碼都65%啦，即係我係有少少樂觀嘅，因為我覺得啲人係變緊嘅。我個 observation 好簡單嘅啫，我有3個 group 咧，係我教堂嘅朋友、我中學嘅同學，同埋一啲accountant 咁。佢哋平時咧係講飲講食，中學嗰啲就講女添啦。喂，大佬，由六月開始到而家， 講政治㗎啦，全部都 由朝頭早8:00係講到夜晚12點。香港嗰班啊，美國、加拿大嗰班咧就跟住接啦。一起身就喺度睇 message 啦。全部都是講緊呢啲嘢嘅。 我自己個諗法咧就係咁。當時咧，嗱我唔知你睇你係咪咁睇。我覺得係兩條路線嘅對今次區議會選舉。 係 土共係一路想區議會選舉壓後嘅。咁所以先有呢個紅隧，我哋頭先講嘅紅隧縱火啊，跟住就大封呢個隧道啊，堵路協助呢個示威者堵路啊，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咁因為咧佢就 set 定個時碌架喺度嘛。咁然後咧，跟住咧就你見到葉國謙啦、何君瑤啦呢啲所謂西環幫啊，嗱一路就campaign緊壓後選舉嘅。 第一個好似講係謝偉俊喎， 係啦， 西環契仔 係啦，三大系統都準備壓後，要求壓後呢個選舉。 我最後尾 嗱，你睇到聶德權都講到最後尾都係話 無力兩可啊嘛， 係啦，睇下當日投票日嘅情況係點。 我覺得佢後期咧就覺得退而求其次， 照去嘛。 因為點解咧？嗱，第一外國有大壓力啦，即係美國佬，即係喂夾住你個噃，可能仲快啲通過呢一個嘅民主人權法案。但係當然啦，最後學你話齋有塔 Q 啦，中大理工一役， 多謝鄧炳強。 咁我覺得佢去到嗰個咧就係有部署嘅。中大嗰一役，理工嗰一役，哇！你哋嗱你阿林鄭月娥俾曬貼士我哋噶啦，我哋唔會停擺噶。咁其實佢自己就搞緊停擺啊嘛，點？佢就想 swing 我哋啲民意翻，起碼啲淺藍或者少少淺黃翻翻嚟佢嗰邊。 我覺得佢去到知道北京落咗取冇得壓後之後咧， 就開始個轉捩點咧，就係呢個《文匯報》特刊啊。Once 你試過黑人就冇辦法翻轉頭嗰、那個， 真係冇咁衰啦！ 唔係咁噶嘛，嗰啲 con 恰嗰啲一打入去已經 search 到噶啦。 OK OK， 係啦，咁咧你就見到佢認真毛啦。跟住就頭版廣告都係向暴力說不啊咁樣，咁啊 campaign 就嚟啦。 嗱，我就更加強方呢個講法咧。其實我個零禮拜之前咧，我覺得有少少不妙嘅，因為嗱，本來中介亦 OK 噶嘛，我哋即係 OK 噶， 贏噶， 係咪？ 係啊。 喂，但係理工嗰度咧，其實係有爭議嘅。我身邊嗰啲人開始覺得，喂，唔好咁搞啦，大佬，我翻唔到工啊，大哥。是不是幫我供樓？當然我們會幫手解釋，喂，大佬，都是政府的責任，是警暴來的，那些年輕人為自己的 錢。他就將那個對民生的影響擴大化，所以我說為什麼明天這個張建宗撲街，張建宗明天不同隧通車呢？我當時我已經看到，我說頂，有沒有搞錯啊？你難道裡面有人走進去放炸彈嗎？炸到那個洪水裂了嗎？怎麼可能說放風說十二月喎、哦，放風放到十二月先至會通翻車喎、 哦。又唔知咩通風、 啊？通風又話行政大樓，我就話行政大樓關乜叉事啊？嗰班友喺度 收隊喎，嗰班友講叫。 喂，屌嗰班友坐喺行政大樓嗰度睇閒網嘅啫嘛。 唔係啊，同埋嗰啲話咧，有段片段咧錄完影之後咧破壞行政大樓咧、啊，最後咩叫咩？我哋而家係話走啦，喂，細良咁啊。佢話收隊， 咁大家知咩料啦？ 喂，全世界得一班人係識講呢一個 term 嘅啫，就係、是、收隊，就係差佬或者軍人。 呢啲就係叫做將以亂制以亂止亂啊，就係、是、呢個毛澤東嘅即係中共嘅心法、暗黑兵法之一嚟嘅。 唔係好簡單啫嘛，我同幾個退咗休嘅差人同學，佢話我話我問佢，我認真問嘅認真冇，我話如果你做 deployment， 雖然香港好少啦，過去幾十年嚟。你會怎樣部署的？他說有幾個 options 的。我聽完之後我覺得有道理。一，這麼政治的人會想的就是，由你搞吧。你喜歡搞退路港公路嘛， 你幫你搞添。 你扔東，是不是東鐵啊那裡？ 是啊，大學站啊。 是啊，扔嘛，由你，無警時分，玩回721這樣，一個方案。那你等你自己自我消亡吧。如果你們有人在這裡打交成性，我們就介入，只是什麼啫，但我們有得你。不清。第二個做法呢，他就說，就好像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你要入會展，我頂。我正式程序向中大申請那條橋，對不住了，你的學生哥不斷扔東西下去，封完之後呢，立刻找人清了他，繼續通車，在那裡攔住， 攔住就行， 擺了鐵馬， 不會這樣處理的，是啊，不 會，你細娘要撞嘛，我就跟你撞咯， 以前我們這樣，大家鬥推而已， 是不是？第三個方法就是現在這樣，攻入中大， 圍攻，是啊，拉人，衝入去拉人。 他說有少少塔 Q 的，他們內部的估計就是，他本來想著好像延世大學一樣，你在這裡我又扔，你又什麼，但你知道那些這樣的魏俊仔大佬，有時控制不到嘛，commander都大佬，那就衝入去。 當日我覺得呢，就不單止是魏俊仔的問題來的，是整個警區的現場的馬鞍山指揮官呢高層都控制不到，因為我就在段崇智身邊呢，和吳基培副校長呢，他們根本是跟上面談了大家撤退的，去到前線的時候自己都被人 TG 喎，兩個都是喎。 跟住那些友仔再估計就是呢，他就乘機中大搞完一鑊，以為得喎，呢條橋開始有些民意反彈了，啲我翻唔到工了，理工那一役他照版主。 理工我覺得再獨啲，我覺得鄧炳強就上任咧，就係叫做新官。 新官上任三把火。 唔係啊，即係幫中央立功啊，要大舉拘捕示威者。咁所以咧，中大就反而咧就係純粹武力升級啫。係。但係去到理大就係一個謀略，就係圍點先，包圍理大，然後咧等你去救援。然後大舉拘捕救援嗰啲人，就製造逼溪人踩人慘劇啊咁樣呢啲咁嘅嘢。所以我話其實救援嗰啲人二百幾人被起訴暴動罪咧，係好陰功嘅真的。 因為我作為一個 layman 啦，唔識呢啲嘅 deployment 即係部署咧，就係、是、喂，如果要守一條洪水，係相對容易過去攻入啲大學同人哋打交嘅喎。 所以 除非你好想打交， 係啦，我覺得佢係好想打交，亦都好想製造一個警民衝突，然後大舉拘捕。的一個效果，咁就震攝，震攝之後咧，再加埋咧市面民生凋零，又翻唔到工，又揸唔到車，彌敦道而家仲冇交通燈㗎，你知唔知啊？ 你諗下，頭先我喺灣仔嚟，因為好耐冇揸啦，已經係搞咗一個鐘頭十分鐘。 彌敦道啊，仲未通翻交通燈㗎， 好恐怖的，所以我就話 係啊，周圍搶路㗎，我哋 係啊， 所以唔敢揸好耐啦。 所以咧，我就係話咧，佢就諗住個嗰個原本嗰個諗法就係咧，一計不成有生一計，押後唔到選舉之後咧，就係、是、 推而求其次 嗰個市面嘅嗰個嘅 凋零啊、 凋零啊嗰啲嘅係啦，社會停擺嘅情況就射落去呢個泛民反送中陣營嗰度。 所以我後屘我諗咧，你計下啲票數咧，我睇幾個啫嚇。喂，佢哋冇跌票，仲多咗少少，即係話咧冇 swing 到啊！即原本我哋諗住，喂，冇理由唔 swing 10% 嘅喎，即使投票率唔係話癲成咁。嗱，你好簡單啫嘛，我住嗰區就叫景田，你都住過啦。喂，上次係2000接近3000，喂，今次係3500喎。 嗱，我就比對佢連續兩屆嘅選票嘅增長。我覺得佢嘅中票機器咧 ，maximum 每屆中200,000票。 今次好似係佢多咗40,000喎。 係啦， 本來80，跟住而家去到82。 而家82,000，但當然投票率高咗，水漲船高啦。但我估計啊， 會高嗰啲全部係我哋嘅。 Yes， 係啦。咁我當都係六四咁分啦，佢都分到啲嘅。 或者越後越多嗰啲咧，就可能我哋分82都唔定。 係可能，但係嗱，我覺得佢又分咗啲新增嘅選民，但係佢嘅中票機器咧、我自己得出嘅。估算咧，每一屆每隔4年中200,000票， 係 我自己喺敏橋睇住噶啦，上嚟嘅。 嗱，我聽嗰個信息就係點咧？即係例如，如果我係建制派當選咗區議員嘅話，今次我1500，咁咧佢就會落 order 俾我咧，就喂你合法又好，非法都好，最好係合法啦，就係你搞多500出嚟，因為點解咧？你都會睇住，喂你頂就係1500啫，咁我要冚你咪1600咯。即如果我係如果你係泛民，咁我如果係建制派嘅區員咧，就會做好自己地區嘅組織工作，就係加多500飛翻嚟。因為你嗱，我攞多另外一個區做例子，例如竹園北咁，連續兩屆贏我一屆係2700，最初本來我2700。 喂，大佬，你如果今屆擺翻喺竹園北，你都得啦，好似阿牛咁樣，8年抗戰之後光復啊！ 唔好搞啦，大佬。跟住咧就係上一屆咧，又係2700。今次是變3500，即是說他有個 mission 給你，就是說麻煩你搞5600飛回來， 不是搞5600飛，是中5600飛，我覺得 是啦，中非法也好合法也好， 他未必是非法，我覺得他可能是單程證每日150，然後呢 L 期一個假地址給他，那班這樣的粉腸我目睹的支持嗰個自由黨嗰條撲街嗰啲粉腸，嗰一車一車嚟嗰啲，冇可能係住喺個區嘅。 啱啊，尤其是你嗰度。 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嗰啲咧，就佢可能有香港身份證、新單程證嚟嘅，不過就將個地址一屋十姓嗰啲啦，係就係種咗落去我個選區裏邊嗰啲地址嗰度。佢好容易嘅啫，佢只要揾到一個民建聯、工聯會嘅地址， 自己嘅 friend 就係可以種落去噶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有系統嘅種票，而聶德權特區政府係視若無睹嘅。 喂，好簡單啫嘛，姓劉就多人啦。我找10個姓劉在你家裡， 我都說我今次啊， 香港還好， 香港電台打電話來訪問我，我說我都無厘頭收到一個姓陳的人的選民登記的選票通知書。 你家 裡啊？是啊，以前都沒收過，是突然間今屆收到的。 你是不是住了那裡很久了？ 是啊，十幾年咯。 咁你都偷雞， 咪即係有人攞咗個地址去登記咯。 你都偷雞， 所以我就話呢個咁樣嘅情況咧，而家聶德權仲話放寬內地人投票，嗱呢個就再毒啲。即是说在内地的香港人可以投票，即是任他搞的了，任他中的了。 他好像是在大湾区投票嘛。 是啊，即是说移居大湾区的香港人可以投票的话，即是任他中的了。这个就完全没染鸡笼的了。一定要全力反对，在立法会再上街，用尽各种方式跟聶德权、林郑月娥讲清楚。 如果 你开放大湾区， 为什么不开放加拿大啊？ 为什么不开放全世界？ 系咯， 移居去全世界，你話有呢個其他香港居民嘅？ 喂，多倫多 Vancouver 好多 有票倉嚟喎。 係咯， 點解唔可以啊？喂，人哋係搭飛機翻嚟投票嘅喎，前日温哥華加拿大我認識嗰啲係為咗投區議會一票係搭飛機翻嚟嘅喎，澳洲嗰啲係嘛？咁你點解唔全世界開放啊？如果係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包藏禍心，佢就係要令到咧兩種，第一合法地去。呢、這個唔係合法添啊，係非法種票嚟嘅。其實嗰個，因為根本佢地址唔喺嗰度。第二係咩咧？就將呢個嘅叫做選票生產基地，就轉移去大灣區，變成一個淘寶式嘅選票生產基地。就由嗰度去生產一啲假嘅選票出嚟。大佬，坦白講，你問香港人喺大灣區投票去監票， 點監啊？肯定係造假啦， 即係佢當監獄咁投咯。 係啊，所以我就話一定要奮身反對，如果唔係香港以後嘅選舉玩 Q 完， 唔使選， 唔使選噶啦，真係 玩 Q 完， 真係玩完噶啦。如果你一行呢一步嘅話，一定要同佢死過。而家冇得傾，我話俾你聽，你以為真係選完之後唔使上街啊？佢嗰啲撲街嘢會陸續嚟嘅，其實仲會，所以一定要講到明噶啦，冇得傾。你夠膽你就嚟。喂，而家大家玩曬冷嘅啫喎，真 係。喂，話時話講開啲選舉咧，就係其實我哋七成咧已經倒到好盡噶啦。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嘅估計咧，有啲錯地址啊，搬咗唔記得 update 啊嗰啲咧，或者係入咗醫院啊，或者係移民去外國讀書啊。喂，嗰度其實有一兩成噶嘛。 係啊。 唔出奇噶嘛，係咪？我以往選過就知啦，好多街坊搬咗去屯門，咁又跟住又俾人取消咗個選民登記，又唔知啊，跟住又翻翻嚟投票咁樣。喂，其實我哋即係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已經係倒到盡咧，嗰七十幾個 percent 噶啦， 去曬噶啦， 去曬。我話俾你聽，嗱，佢就每一屆中200,000選票，我哋就要喺街嗰度一個揾翻嚟新增嘅投票選民。咁今次我覺得咧，去到七成一咧，就一定係同手頭族。 係 喺六月，就喺七月一號 complete 嗰個嘅選民登記運動啊嘛。 嗯。 咁嗰兩個禮拜就衝咗接近400,000嘅新增選民翻嚟。 嗯。 咁我覺得係嗰度有關嘅，其實。 30-40萬嗰度。 係啊，差唔多400,000。 就係6月9號之後啊嘛。 係啦，咁啊6月9號到7月截止嗰個選民登記，咁裏邊咧，我覺得咧，亦都係咧，年青人喺區議會嘅投票率上升咗。嗱，呢個過去嚟講， 呢個係違反咗常理嘅喎。 後生仔就 世界趨勢 係唔投區議會嘅。嗱，我自己去到票站裏邊去睇就係咩咧 ？Y 二 set 字頭一條隊嘅嘛 ，Y 同二 set 字頭就後生啲嘅。 嗯， 佢分流啊嘛，入到去投票嗰陣時分流啊嘛。係。咁我哋呢啲中坑就係中間啊嘛。 我知 咯。G 啊嘛，係啦，我哋中坑就係中間紫色隊啊嘛。咁啊 ，Y 二 set 你留意下嗰條隊長短你就知啦。誒，我中午竟然見到 Y 二 set 都有人排隊喎。 我中間嗰條冇乜喎， 我以往就係排中間多嘅喎，咁即係話 Y 二 set 30歲留下嗰啲咧，就有好多朝頭早中午都去咗投票喎。 不過我就選擇唔喺朝頭早投票，我係2:00嘅，我係直出直入。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佢談鐵牛之所以呢個大數據失利，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估唔到究 竟投票率啊嘛， 手頭族有幾多人出嚟？呢個手頭族嘅投票率就影響到嗰個嘅總投票率同埋總得票啦。 嗱，今朝我有時間咧，俾個電話阿馬岳，你老友。 嗯。 咁我喂馬岳，你做個 Excel 表計一計喎。如果我哋嗱幾個 scenario 嘅 analysis 啦，喂，如果而家71係咁，65係點咧？即係少10%。 哦，好多輸㗎啦。 例如60、65、70。 我自己 run 出嚟60嘅話咧，就 margin 大家打成平手，64-64，即係如果60%投票率嘅話。 OK， 你計過？ 我計過，打成平手。 但係你嗰10% 係計嗰個區嗰、那個總選民人數喎。 我係計全香港加10% 落去，然後再 L 期平均。 O K， 咁樣。 我就話叫佢批個 Excel 表，我話你計。 咁然後我假設嗰10% 係82之比。 係八二。 八二。 Reasonable 啦。 手頭族投80%投去黃嘅， 嗯， 20%投藍嘅。 Extra in addition 出嚟嘅票數。 咁你好簡單， 係82咯，我哋攞。 阿土好簡單嘅啫，你只要點計咧，就係話。你大約一個而家佢哋總投票出嚟嘅投票數咧，就係爆 around 6,000-5,000咁上下啦，我覺得。 嗯。 即係70%啊。 係。 咁你減 10% 啦，咁如果你5,000嘅，即係投4,000票啦，減咗 10% 啊，唔係喎，4,000幾啦。 唔係你總選民人數幾多先？ 嗱，我當你 10,000啦。 10,000，唔係你而家冇10,000咁多嘅，實際上投票下10,000，而家實際投票係7,000 啦。 7,000啦。 係。 咁如果少 10% 就得6,000啦。 嗯， 咁如果個新增嗰個部分裏邊咧，係佔80%係泛民嘅話咧，即係佢大約咧就係少咗咧係500票左右。咁你只要扣除500票，你就知道我哋有幾多個選區會輸啦。扣除500票， 係 你就大約估計到，即係減500啊，將我哋贏咗嗰啲位啊，減500你就估計到。 咁我哋有好多贏1,000幾嘅喎。 嗱，所以我就係話咧，佢而家嗰個嘅佢預咗會輸㗎，事實上，佢唔係預咗會贏。但係佢輸嘅意思即係話由299，2006年佢有299席， 可能輸一百， 佢會輸60席到我估。 佢嗱我覺得沈旭輝嗰篇 status 你有冇睇？ 有。 星期一上中午咁上下咧，我收到嘅上晝咁上下。喂，因為佢係有嗰啲線嗰啲人嚟㗎嘛，係咪？ 所以我好信佢嗰篇嘢講噶嘛。佢話佢最初真係諗住就係睇下有冇機會可以 cut 咗個選舉，後屘諗住喂唔使 照開， 照開，我計咗條數，不過原來就輸咗俾大數據啊嘛。因為佢估唔到個投票率癲到係七成啊嘛。 嗱，我自己加多個因素嘅，我自己加多個因素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分化論徹底失敗。 係 嗱，你唔好低估啊！過去喺2006年嗰屆立法會同2005年咧，我估射落海咧係 around 6% 到8% 嘅。 仲有啲唔去投咧？ 唔去投白票射落海呢、這個陣營啊。 嗯。 所謂嘅呢啲國師啊，689啊，嗱689你諗下。他星期四連續發幾個 post，就話泛民出賣理大抗爭者， 背棄他們， 是的，就說叫了他們進去，是人都知道泛民怎會叫得動那些抗爭者進去理大，但他整條線呢，港共系統整條線宣傳呢，就是站在勇武派變成勇武派代言人嘛，就去譴責泛民， 跟著就說你吃人血饅頭， 然後就吃人血饅頭，就射去叫人不要投泛民，甚至有人叫人投建制派嘛， 話我哋血債票上嘛，有啲人嗌啊，所以我哋死都唔敢嗌啊，大佬。 係啦，就甚至係咩咧？嗱，你見到咧，跟住阿國師啦，咪成個系統出動咯。 嗯， 係嘛？就叫人咩咧？就係、是、用各種明示暗示，因為佢又唔敢大太於逆嘅民意，即係叫仲叫得上一屆咁癲，所以就話誒、大家自由選擇咯，你中意投白票咪投白票咯，用呢種咁嘅方式。嗱，你好簡單，如果嗰度 swing 咗8% 嘅話，其實他條數就贏了喎，我話俾你聽。 啱啊！ 你等於收銀機一樣啫喎，收銀機黃成志。 swing 嘅意思你係來回啊嘛，計四四。 嗱，嗰啲人唔出嚟投。 OK。 嗱，年青人啊 ，Y 二 set 字頭啊。 5% 唔出嚟投，跟住咧就5% swing 落海。 swing 落海，然後你好簡單。 再少10% 投票率。 Y 二 set 如果係出嚟，嗰、那個一定係投黃噶嘛。 係。 係嘛？因為佢哋見到啲同學啊等等嗰啲大學生咁樣俾人揼。他們一定是投回去黃那邊的嘛，但是如果當他們被這些分化輪 swing 到的話呢，Y二 set 不出來投，即是說手投族那個出來，因為投落黃的機會大嘛，只要他們不出來， 他給一些 justification 他，是啦，給一個 justification 他，所以我覺得是很毒的，其實大家認清楚這些人， 我 你幫我 name 下，看看過去找回給我看看有哪些是說這些，李儀仲話：，大家唔好批評呢啲咁樣嘅叫人投白票嘅人。如果喺大是大非問題裏邊係可以咁樣講嘅人，你就知道呢啲係乜嘢人。 你喺美國冇所謂，因為我抗議嘅制度。OK， 香港你係面對一個黨國機器，然後有好多人就話啊，咁樣咧就變成係證明有民主，外國就唔會通過民主人權法。你睇嗰啲argument係好好笑嘅。 陳文嗰個咪係咯。 係啊，跟住又話 喂，佢除咗個結論咧，叫人唔好投票， 其他全部都係歪理歪理嚟嘅。 其他都。有啲 logic 噶， 唔係 佢話點解要攻理大咧？喂，你係咪想唔過民主人權法啊嘛？佢調翻轉頭講嘅 logic， 仲有咩咧？就話如果咁樣證明香港有民主，外國就以為咧已經解決咗問題，咁就唔會再聲援香港。所以咧就當外國人，大佬人哋有曬電視台 BBC、Reuters， 即係我見住嗰班人係幾個月喺香港，佢哋真係會俾一個咁樣嘅陳雲呢啲咁嘅言論所誤導咩？係咪以為香港有咗一次成功嘅選舉，大家就唔使再理香港啦？咁樣呢啲只係呃到嗰啲政治上嘅無知嘅人嘅啫，我覺得。但係佢就真係 swing 到㗎，我覺得。過去啊， 我喺上個禮拜一個最大嘅憂慮就係咧，如果真係佢呢一套嘅講法咧，射落海啊，投對家， 一係投白票，一係唔投，一係投對家 嚇，即係 全總之全部都 係攬炒論啦、啊，所謂 唔係攬炒添，我投對家就唔係攬炒嘅，我覺得。 等佢哋贏咗之後，我哋置諸死地而後 又再落個地獄啲啊！ 跟住我哋繼續喺街頭， 咁就多啲人去街頭抗爭。 喂，如果佢呢個道理真係成立嘅話咧，我嘅講法就係、是：喂，咁你嗰五大訴求，即時話俾人聽係冇個民意支持啦，要話俾外國聽。喂，其實 Donald Trump 你唔需要簽呢個民主人權法案㗎，因為香港人其實大部分嘅民意係唔支持呢樣嘢。喂，我哋 PK 嘅喎， 肯定啦。所以我就話你睇到㗎，你從事又睇到啦，已經否定咗呢啲人所講嘅呢啲歪理。因為你睇到外國傳媒點樣報呢次選舉咧，就是、香港人好清楚繼續支持呢個抗爭， 係， 亦都 send 咗個信息俾北京，你而家個波喺你嗰邊，你要處理啦。 仲有。就係話咧，我哋已經係透過一個和平嘅方法 去表達， 具體科學咁表達嗰個。 所以話而家球喺北京嗰邊咯，就係。係 咯。 所以我話你有陣時嗱，你計到啦，如果你話投票率六成，再加呢個分化撚政策，係咪？你見到嗰啲馮檢基啊、黃成志啊，你知唔知阿基幾多票啊？ 百幾啊嘛。 154。 佢好似話黃成志搭即係中間超人搭啊界票機咧，都唔夠300票啊嘛。 夠177+154，我計過。 哦、OK， 多少少。 係啦，唔過350啫。 OK， 係啦，咁啊多少少。喂，但係你諗下佢呢啲就係咪就係五年前嘅方法咯？ 嗯， 喺2015、2016用過嘅方法嚟㗎，其實。跟住佢第三招咩咧？低調競選。你見到好奇怪，喺北角我出入嗰個紅區，嗰啲嘅紅衫軍全部消失。以前咧，福建同鄉會啊，福建社團聯會啊，去到臨尾嗰兩個禮拜已經插曬旗，擺曬街站喺度派福袋咗啦嘛。啊冇喎，今次 佢滿聲發大財。 係啦，佢就諗住咩咧？低調鐵票，唔想炒熱個投票率，唔想喺街頭對抗，因為街頭任何嘅對抗咧就會吹谷個投票率啊嘛。 嗯， 咁就然後靠咩咧？靠鐵票部隊一車一車人去車人去投票。其實佢嘅機器， 我其實都好奇怪。啊，區議會嗱，你個區難講啦。喂，大部分都唔使車嘅喎。後屘我聽到個信息咧，我唔知堅定流啦嚇，即係顧望停止咧就係話，佢話原來嗰班咧車去嗰啲咧係做勢嘅喎，佢唔係堅喺個區嗰度住喎，嚇下你班友。我話唔係啊嘛， 唔會啊嘛， 咁樣車法喎， 同埋兜兜兜要磅水嘅嘛。 佢話原來咧係食咗好多㗎， 食咗多陣啊， 俾阿細良100,000。 我知道落到去得翻1,000嗰只， 你俾翻10,000我，跟住我又再派咁樣嘅大佬， 咪即係傅振中嗰只咯， 係 派到落去每人2.5嗰只咯， 係咯。佢話原來即係你做判頭， 喂，你睇兩會嘅 budget 你都知啦。喂，廣東省維穩費點會係全國最高？ 不過我後屘我諗咧，有啲似層層嗱，我班一車人去到拖一扎婆入去， 嗯， 咁你唔知道我嗰扎人究竟係投唔投到噶嘛？佢啲阿婆又慢噶嘛，轉頭行翻出嚟咪當投咗咯。 嗯， 咁我咪收100,000咯。 喂， 佢咁講我咁聽啊，我嚇。 嗱，但係你留意一下咧，我覺得咧，你話今次可以咁講係即係一個形勢時勢使然，但係同時呢個時勢咧唔係理所當然嘅。 啱啊。 老共搏呢鋪咧，佢搏得過嘅，其實我覺得。就算佢搏到，佢可能由299跌到落去240、21、230都好，佢都仍然佔區議會多數。佢搏就係搏呢樣嘢。 咪同埋佢正式嘅宣佈向外，就係民意係逆轉。 我哋仍然佔多數。 係啊。 建制派仍然佔多數。 咁五大訴求，喂，咁民要 咁你話林鄭咪會出嚟講咯？星期今日咪會出嚟講，市民係支持止暴制亂。 嗯。 市民係想恢復秩序，你哋班友好收手啦。 嗯。 嗱，我覺得個劇本毀咗喺邊度咧？我覺得毀咗喺鄧炳強手上，李大做得太絕， 玩得太盡， 玩得太絕，真係嘅。你拘捕嗰啲嘅醫護啊，咁樣 喂醫護嗰下真係， 嗰下就國際憤怒同埋咩？ 喂，嗰張相真係 好多藍絲都頂唔住啊 ！ISIS 都唔會咁做。 嗰啲藍絲即係上咗岸嗰啲醫生啊、專業人士啊嗰啲都頂唔住。 係 咁好多老年嘅淺藍咧，就因為良心投票嚟嘅，我覺得今次係， 嗯， 唔係政見投票嚟 啊。 係啊，佢睇到呢啲咁嘅。即係李大慘案啊！其實以後唔應該叫做咩圍攻李大， 喂， 係李大慘案或者李大慘劇。 嗰日朱豪祖打去係咪叫佢仲係晴朗的一天出發啊？即係打去陳志雲嗰個節目嗰度咧，嗰啲阿叔阿嬸啊，嗰啲咧好多手提族嚟嘅，原來 星期一打去嗰啲喊曬好多都 66歲人生第一次投票。喂，我但係我諗阿叔，喂大佬，我哋都投咗好多喎，我細你10多年，大佬。喂，真係喊曬喎！佢話啲喂，佢又好嘅 structure 喎。嗰段 speech 就係話，喂，啲年青人放棄自己嗰、那個即係青春，係 啊，未來咧，放棄自己未來。 未來，咁所以佢一定要投啦。嗱，我擁抱就擁抱唔到啦，咁我唯有得。 所以我話嗰啲係良心票嚟嘅，共產黨啲人咧冇良心，所以佢冇辦法 measure 到良心票有幾多。 嗯， 佢唔知道淺藍嗰度流失咗幾多良心票。 同埋佢一路仲喺度政治計算。 係，佢係計政治啫，我覺得。 喂，嗱，我數票。落咗 order， 冇理由啦！你本來2,500，而家我幫你揼多500出嚟，3,000。咁我喺度計，喂，立法會都係58% 啫，我當加多5% 出嚟啦，63-65咁上下啦，我都照嚼你啊！諗住點原來計錯？ 嗱，好經典嘅就係、 是、即係冥冥中自有主宰。 北角嗰兩個紅區，堡壘、錦屏，呢啲就係福建幫嘅大本營， 都掛埋， 掛埋，掛咗59票，紅蓮參啊！即係福建幫大佬都掛咗，掛咗俾個福建女郎、福建少女，即係黃絲呢邊嘅。你就睇到咧，其實佢嗰個浪，佢估唔到嗰個咧，其實就唔係佢自己貼票同埋中票，呢啲佢全部估得準確。佢就估唔到手頭族有幾多人出嚟。 同埋嗰啲係 landslide victory 啊，我哋嗰啲。 嗰度你 landslide 贏嘅話咧，好簡單，你一過咗個 threshold 咧， 嗯， 其實佢咧就會嘣一聲唔見百幾席噶啦。 係， 你明唔明啊？因為佢嗰啲本來就係可能 head 住你百零二百票嘅 margin 度贏嘅。嗱，好簡單，何君瑤，何瑤上一屆你諗下佢點解打敗啊何俊仁？何俊仁喺嗰個選區翠樂盤踞咗兩屆定三屆嘅啦。 好耐啦， 系啦，因為有個鄭松泰入去攞咗三百幾票啫嘛， 啱啱加埋咯， 啱啱加埋就何耀就啱啱贏幾廿票啦。 嗱，我覺得佢仲有一個系統上邊咧，今次咧佢俾個反送中運動打亂曬佢陣腳咧，就係、是、以前佢用呢啲咁樣嘅鄭松泰走去拆票啊、解票嗰啲嘅方法咧，佢今次係冇乜時間啦。嗰啲系統咧去做， 唔係啦。今次我 同埋佢最初佢諗住咧係食硬我哋咁 啊。我覺得要俾翻個 credit 啊，戴耀廷 啊，個風雲計劃 要全面參選，第一係佢提出嘅， 係 唔可以再有呢個嘅自動當選， 跟住當公投， 當公投嗱呢個理念 地區嘅議題係最重要，要政治嘅， 要政治嘅講理念嘅。咁啊，戴耀廷雖然中間去咗坐監。出翻嚟亦都因為好多原因，佢唔可以高調去即係去做呢啲咁嘅嘢。但係我覺得咧，佢嘅理念咧已經係好多 深入民心， 政界裏邊嘅人啊，社區裏邊嘅人咧都已經 buy 咗。 喂， 所以你見到全面參選呢樣嘢咧，係直接導致佢個黨國機器 overload 噶。 你唔知啊，戴耀廷咧出未入之前又好，出翻嚟嗰陣時候，出翻嚟好啲嗰陣時候已經七八月啦。喂，最初諗住係太曬 Q 噶， 得卅幾有風雲計劃， 包埋阿蘭士啊嘛， 係啊。岑子傑係咪噶？岑子傑係咪風雲計劃噶？ 唔係，佢社民連噶嘛。 哦，總之風雲計劃就得卅幾友 train 出嚟嘅，大部分都係義工，就唔係參選者。 係啊，咁跟住有好多咧，最初嘅時候咧，有啲人喺度批評咩，就好多甩頭甩骨。 唔係，但係結果係因為個6月9號之後反送中運動嘅接力，咁就令到好多嘅 素 人咧就願意投身於呢個嘅區議會選舉。你見到記者參選好多啦。專業人士參選好多啦， 有個退休差人 係咩？哦、啊，喺Sogo 嘅選區個女、那個、女警啊， 嗰、那個以前係前線嘅 女警啊， 係啊 係啊， 後屘讀大學跟住之後入咗老警做女警，跟住俾阿女長毛係咁孖， 姓梁梁，我唔記得咗梁 Kathy 梁好似係啦，咁就變咗好多呢類嘅人出嚟咧，各式各樣嘅人就組成啲地區團體參選。你見到今次最特別係咩？220個係冇政黨背景嘅、當選者喎， 係 嗱呢個係歷史上冇嘅喎，真係。亦都係個危機啦，當然我覺得係， 我都覺得係， 就係對方收購合併嘅危機啦， 滲透啊、 滲透啊、 分化 啊、挖牆腳啊、製造醜聞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因為冇咗嗰個組織嘅約束啊嘛，咁啊， 係， 咁亦都係個好處嘅，我覺得，好處就係冇咗政黨呢啲嘅挖曬牙嘅情況，可以多啲新嘅即係 idea 帶入去區議會。嗱，一陣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今日林鄭嗰個回應，同埋講下咧建制派大洗牌呢個情況。 好啊。 打邊爐最緊要係乜嘢？湯底？唔係。係牛肉。最紧要是乜嘢？汤底唔系，系牛肉， 好食嘅，好食嘅。 嗱，各位。而家咧就係夜晚黑10:30，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